一个姓柴，一个姓胡。 哦， 这俩人是天天生活在一起，感情是特别的好，互称兄弟。 嗯， 有一天呢，姓胡的弟弟突然得了一种怪病，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呢发凉。 哦， 狠心的地主老财呢，竟然把生病的胡弟给解雇，并且呢逐出家门。 嗯， 那么这个柴兄他就找地主老财去求情，但是呢地主老财他拒绝给胡弟治病，这柴兄一气之下背着胡弟便走了。 哦， 途经一座山，这个胡弟呢是又难受又饿，实在是走不动了，那么就躺在地上等着柴兄呢去找一些野果回来充饥。 嗯， 等了半天呢，胡弟的肚子饿得也受不了了，就随意的在旁边的地上呢拔了一种像那个竹叶子一样的草根，就给嚼起来了。 嗯， 嚼完了之后呢，他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啊轻松多了。 哦， 那么等到这个柴兄回来的时候，他就发现胡弟时冷时热的毛病没了。 嗯， 胡弟呢就把刚才的事儿啊告诉了柴兄，他们两个都认为长得像竹叶子的野草肯定它就是一种药。 嗯， 于是呢就挖了一些带回去给那些得了忽冷忽热的穷苦人呢，给他们煎汤喝。 哦， 不料就发现呢这效果非常好，确实是有治病的功效。 嗯， 于是呢他们两个人呢就用这个草给人治病，而且治愈了很多人。后人呢为了纪念他们，就把这个草药呢称为叫柴胡，一直就延续至今了。 哦，嗯， 这柴胡的典故不仅如此，他跟林黛玉也有一段凄美的故事。 哦， 当时林黛玉啊，她梦见她被许配给别人了。 嗯， 这宝玉呢手持小刀挖心，猛地林黛玉呢就从噩梦当中苏醒过来，打那以后呢一直头晕不思饮食，多疑多梦，当时呢经过一个医生诊断以后开了药方，这个药方呢叫黑幽咸散。 嗯， 就是柴胡配当归、白芍、白术、茯苓、生姜、甘草、薄荷等，即为幽咸散。 嗯， 那么这个药呢是用来治疗抑郁症或者是不快乐，哎，再加上地黄补血，因为地黄是黑色的，所以呢，又称之为叫黑色幽咸散。 嗯， 果然呢，林妹妹服用以后呢，病情呢就大大的好转了。 嗯，看来这有关柴胡的故事还真是不少哈。 没错。 嗯， 自古以来呀，这柴胡就是中药宝库当中不可缺的一味解表的良药。 嗯， 它实载于《神农本草经》当中，被列为中药的上品，有和解表里、疏肝解郁、生阳举陷、退热截疟的功效。 嗯， 那么它呢是归于肝胆肺经，那么味苦，而且呢性是微寒。一般呢这个柴胡呢是用于治疗感冒发热呀、寒热往来呀、疟疾呀、胸肋的胀疼啊，还有脱肛、子宫脱垂、月经不调等等病症。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别补充通知，从9月22日至27日活动将延续6天，每天每地仅限30台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进行免费配赠，活动政策不变。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脾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 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一台，咨询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特别提醒，仙谷深奇口服液及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从未授权网络销售渠道，请您参与活动购买，谨防上当。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徐主任，算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紧急追加的六天的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回馈活动呢，还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了。 是。 那今天各地区呢，依旧只有30台。 是的。 嗯。 所以我希望大伙儿抓住30台免费的机会。 嗯。 那为的呢，就是让大伙儿呢，在生物疗法的疗程当中，都感受到疾病的改变。 嗯，徐主任，自从您推广生物疗法以来呢，可以说是接二连三的，我们收到了患者反馈给我们的好消息。 是。 不过呢，也有很多新听众啊，不太理解，说同样都是治病，我这通过把指标控制住了，这不也是治病吗？ 没错。 那徐主任，您觉得生物疗法和传统治疗方式它们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 这个很简单，我们做大夫的是给人看病的，人呢不是机器，人呢是由细胞组成的，而且人呢他有七情六欲，还吃五谷杂粮，所以呢怎么只能用指标来衡量健康与否呢？那如果说那种单纯的依靠打针吃药，借助这些外力来控制指标，就认为能治好病的话，那不仅会耽搁病情，让病症呢越来越重，而且呢会对咱们的身体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伤害。就比如咱们在临床上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一个老妹妹63了，我对她的印象特别深。她家呢是河北邢台的，送来的时候呢，患者的儿子跟我说，自个儿的老母亲呢得了癔症，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冲到什么了。那咱们讲什么是癔症呢？就是精神不好，白天他没事儿，好人一个，但是到了晚上睡着了，他就说话。可能有的人会说了，老太太你净闹，那不就是睡着说梦话吗？这也算是个毛病啊。按你那么说的，我打小睡着了就爱讲个梦话，那我岂不是久病缠身了吗？大家伙可能认为睡着了说话说梦话正常啊。那么大伙放心，简单的说梦话我也不会把这个病例呢拿出来说。因为说梦话，按照中了就爱讲个梦话，那我岂不是久病缠身了吗？大家伙可能认为睡着了说话说梦话正常啊。那么大伙放心，简单的说梦话我也不会把这个病例呢拿出来说。因为说梦话按照中医来讲，就是心不藏神导致的，吃几副安心的方子也就没事了。可是我说的这个老妹妹呢，她不是那么简单。她的孩子说了，从那会儿清明节很长一段时间，她说半夜里躺下，她就开始嘀咕来嘀咕去，而且说话的声音还不小。你说你要是把这话说得清楚点也行，至少旁边的人听了以后明白你是什么事儿呢在心里边了。但是他说他这个老母亲说的这个话谁也听不懂。那最吓人的是什么呢？他家孩子晚上在隔壁屋里听到声音以后呢，开门去看的时候，发现老太太是半睁着眼睛。那一看这就是没睡觉啊。于是呢就说，妈你叨咕啥呢，你赶紧睡觉吧。老太太也不理也不听，白天你问她这一事儿，她说自个儿不知道。后来呢他们家孩子没办法了， 把老太太送市医院去了。结果大夫找了半天，这个病根在哪儿啊？什么原因呢？没找着，也没看出来是什么问题。大夫就说，你们家老太太这个病啊，可能是精神疾病。然后呢，就给她转到精神科去了，把个老太太推来推去，上北京来了，就找我这儿来了。我说这病啊，确实少有。我说这么办吧，先安排这个病人住院吧，先观察观察。结果呢，到了半夜，护士呢，就给我打电话，说徐主任呢，你方便不？你方便你快来。我说怎么了？护士就说，这个病人呢，又开始说话了，把病房里头的病人都给吓跑了，神神叨叨的，跟闹鬼一样。护士说，我们也不敢靠近。我说哪有什么鬼呀？行吧，那我就去一趟吧。大半夜的打个车，我就过去了。 嗯， 等到了医院，我一看，这老太太还正在那儿说着呢。我就说呀，老妹妹呀，你这是说什么呢？你慢点说，你跟我说说。可是这个老妹妹呢，就是不搭理我，说了好几遍就跟没说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她的一些行为引起了我的注意。 嗯， 我就看她那个眼睛啊，不对劲儿，那个眼神她是直勾勾的。你看上去他那种眼神有一种迷茫的那种感觉。 哦，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说明这会儿这个老太太的神志他是不清的，他处于一种神志障碍的状态。我一琢磨，老太太是不是出现了低血糖了呢？我就喊护士，我说小刘啊，赶紧给他测一测这血糖。结果一测，这个血糖低了。 嗯， 这是什么呢？这是糖尿病导致的血糖紊乱，可能呢它是胰岛素打多了， 哦， 也可能呢就是降糖药服用的过量了，啊，你看这回找到原因了。那他半夜里起来说话的实质是什么？是血糖低了。赶紧的，我告诉护士，我说给他打点高糖点滴，果然打完了他就好了。 嗯， 那后来就考虑到这血糖值咱不能靠外力来进行加减，还得靠他自身的代谢，所以后来呢用生物疗法配合着生物制剂对他进行了，用巴马的高地磁来激活他的胰岛功能，修复他体内的老化的损伤的胰岛贝塔细胞，促进他胰岛素的分泌，进而呢恢复他自身的血糖的代谢功能。那么这么之后，晚上呢老太太就没有了说梦话的情况了。 哦， 血糖逐渐平稳，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了。所以说呢，像糖尿病这一类的老慢病患者，如果咱们采用打针吃药，从控制指标的角度出发，那就跟那个走钢丝没什么区别。 嗯， 因为你不仅要考虑血糖高，你还得考虑血糖低的问题。尤其有的时候，这个糖尿病人吃降糖药他不在乎啊，说加量他就加量，那你得注意了啊，特别得注意了，血糖一低那非常麻烦。 嗯， 半夜起来说话那是小事儿，血糖过低他会休克呀，那是要命的。 哦， 比方说有的这个老同志就跟我说，徐主任呢，我一到半夜我就心烦。也有人说，徐主任呢，我一到半夜我就心动过速啊，我一到半夜我就心慌难受，一摸这个脉能蹦到100多下。犯病的时候，有些朋友说了，我浑身没劲儿。那如果你本身就有糖尿病的话，记住啊，这就说明你的血糖的代谢出问题了，已经不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就能够控制的了，可以说在你的身上已经出现了很危险的征兆了。咱们说这个糖尿病，尤其是二型糖尿病，那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功能障碍，进而呢就导致代谢类的疾病， 再进一步呢，就让咱们的身体出现了三多一少的症状。 嗯， 也就是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体重反而开始减少。那这些状况就是糖尿病患者自身血糖代谢紊乱导致的。那么各类糖尿病的并发症呢，也会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稍不注意就特别容易出事儿。 嗯， 所以说呢，想要治糖尿病，那么咱们必须得着眼于恢复自身血糖代谢的功能，也就是恢复胰岛功能，修复损伤老化的胰岛贝塔细胞。这也是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他不论病情多重，只要他到了八码，血糖就会逐渐的正常的原因所在。 嗯， 而且各种并发症在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会逐渐的减轻。八码呀，它独有的高地磁是能够直接修复老化损伤的胰岛贝塔细胞的，进而呢，它激活我们的胰岛功能，让我们自己的身体可以恢复血糖代谢的能力，那血糖能够随时保持正常。这些因为高血糖导致的并发症呢，自然而然的就逐渐的减轻。咱们比方说，我曾经在巴马见到过一位到巴马的同志，叫孙安国，77了，家里呢是河南郑州的。 嗯， 他就是25年的糖尿病患者，早些年呢常年的就是靠降糖药来控制血糖，可是后来呢控制不了了，空腹血糖最高达到过23。那么来巴马的时候呢，他的右脚啊已经出现了糖尿病病足，而且呢这个出现了湿性的坏疽，那脚啊都黑一半了，大脚趾呢已经掉了。住院呢，医院的大夫还怕他得了败血症啊，要截肢，但是呢他就是始终不同意，不同意截肢，他只同意打胰岛素进行治疗。他说自己过不去心里的这个坎儿，所以后来只有一个愿望，只要谁能不让他截肢，怎么着都行。 嗯， 啊，你吃药也行，你打针也行，只要不截肢。可是他全国各地寻医问药了大半年，也没把他的病治好。而且他脚的这个坏疽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脚的黑的面积，没有知觉的面积越来越大。后来没有办法了，听人介绍这才来的巴马，开始了天天钻百魔洞的生活。那后来呢，我们认识了，他就跟我讲这段病史的时候，他特别后悔，一个劲儿的就说，哎呀，来晚了，来晚了，早来呀，这大脚趾头就都不能掉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刚来的时候，他担心感染，啊，找当地的大夫，给他那个脚呢，做过一次清创。 嗯， 但是之后他就发现没有那个必要了。 哦， 因为他发现他脚上的溃疡面呢，开始长肉芽， 嗯， 也就是开始愈合了。而且根本就没有感染，也没有发炎的迹象。同时呢，这个脚原来黑的地方之前是木的，没知觉，那么过后逐渐的他这个脚开始有点麻了，开始有点感觉了。 嗯，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的血糖开始平稳了，原先早上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呢打16个单位的胰岛素，那血糖都控制不住，可是现在稳定了。 哦， 后来他自己就跟老伴商量啊，这血糖稳定了，这脚也见好了，一天只需打12个单位就够了。 嗯， 而且脚呢也已经不黑了，脚上的创口面已经愈合了，脚的麻木的情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他呀已经不需要别人扶，自己就能走着去百魔洞了，而且他的空腹血糖能维持在6以下。那其实我在巴马这些年，比孙国安严重的糖尿病患者 我都见过不少。 嗯， 那后来恢复的都挺不错呀，甚至有些人直接就看开了，认为呢，健康真的是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就直接定居在巴马了。那咱们讲，你定居巴马自然是很好，但是你原先家不在这儿啊，你定居在这儿，毕竟就要抛家舍业，而且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啊，你跟那儿落户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的，所以一定要把巴麻带回家，就成了我们当年研发生物疗法的口号。那后来我们科研小组以7块医用磁石，以梅华镇的阵型，采用了磁单极技术，加大了磁场的穿透性，终于呢复制出了巴麻百魔洞的高地磁，让大家呢就不需要到巴马的百魔洞那儿去，你在家里呀、就可以接受巴马高地磁对我们体内细胞的激活和修复。然后呢，我们又用被誉为生命之光的纳米远红外模拟出了当地的独有的日照环境，并且呢在模拟出高地磁的基础上，还可以衍生出高浓度负离子水和小分子团的山泉水。那后来多年的临床也验证啊，也证明了我们研发的这个生物疗法不仅复制了巴马当地的地理环境，实现了把巴马带回家的夙愿，更是在对各类疾病的时候从细胞的层面出发，标本兼顾，绝对这个可以称得上是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就比如我记得在临床上有那么一个患者，可真的算是个老糖人了啊，30年的糖尿病啊，眼睛也不行了，腿脚呢也没力气了，人呢瘦得跟个柴火棍一样，是2型糖尿病，已经发展到这个血糖控制不住了。打胰岛素一天打30个单位，餐前都在血糖15-16。那到我这儿之后，我看了他的情况，我说呀，你在我这里呢没有降糖药给你，但是我可以给你血糖15-16。那到我这儿之后，我看了他的情况，我说呀，你在我这里呢没有降糖药给你，但是我可以给你用生物疗法直接从细胞层面给您调整吧。结果人家说了，大夫啊，我这血糖能下去了吗？那我就跟他讲啊，那就试试看呢，看你的血糖能不能够平稳往下走。如果你觉得我这生物疗法可以，血糖以及并发症控制的效果还挺好的话，我可以再给你开这个生物制剂，让你好的再快一点，你看怎么样？他说可以。冲您这话，大夫我信了，我都30年了，我不在乎再试试，我也不在乎再耽搁这3天的时间。我说好吧，先测测血糖，一测 15.2。 他还跟我说，中午打完胰岛素了，那确实是严重了。你打完胰岛素还 15.2， 我就跟他讲，那就赶紧治吧，把主机搁在他的腹部，电极片贴到他的3阴交，这就开始。5分钟过后，他跟我说，这肚子啊暖洋洋的，而且肚子咕噜咕噜，然后这脚啊一跳一跳的，麻酥酥的。我说没事儿，别担心，这是释放出来的高地磁呀，在激活和修复你的胰岛功能的同时，它还对于你其他的脏腑也是在激活和修复，所以你肠胃的消化系统也同时得到了改善。过后他起来活动活动，他说感觉自个儿的这个脚啊比刚才舒服多了，也没那么麻了，而且呢也有劲儿了。我说那就说明这末梢神经淤阻的问题得到了缓解，那再测测血糖吧。一测呢是 10.9。 哎呀，这下子给他乐坏了，他就说，哎呀大夫啊，你这个太好使了， 我服了，我就认您这个门子了。那后来我又把这生物制剂给他配上了，因为在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同时，再给胰岛贝塔细胞补充充足的能量，那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就能快速的恢复，能够大大改善胰岛素分泌不足的情况，而且还能够让胰岛素分泌的越来越及时。那后来他就跟我说，徐主任呐，我这几天呢可算是睡个好觉了，而且我发现这两天我的眼睛还湿润了，空腹血糖从原来的 15.6 降到了 8.3。 我说好啊，这个能不好吗？多好啊，降了这么多你坚持啊，因为这就说明你的胰岛贝塔细胞逐渐的得到修复，你的胰岛功能开始恢复了，你的胰岛素的分泌也越来越正常了。过了一段时间呢，他眼睛看东西已经没有那种模糊感了，越来越清晰了。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检测是 5%， 眼睛看东西已经没有那种模糊感了，越来越清晰了。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检测是 5.8%， 那就说明他自身血糖的代谢在这当中已经逐渐的恢复到正常了。那今天讲到了糖尿病，用着自个儿的肚子就可以了。然后呢，把这个电极片呢放在你脚踝内侧，脚踝内侧有个大踝骨的内侧。那有人可能会说，哎呦徐主任，那我要是贴高点贴低点是不是就没效果了呢？您放心，电极片它释放的是高地磁场，那么这个地磁场释放的能量的时候它是发散的，您只要找到这个穴位大概的位置就可以了。电极片贴放的地磁场覆盖的面很大，它可以自动的找到穴位。这个呢它跟针灸不一样啊，针灸非得找到这个穴位，因为找不准针灸就没效果。所以咱们这生物疗法不用非得精准的找到穴位。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哪儿疼您就贴哪儿，哪儿不舒服您就贴哪儿。所以啊，人人都会做，也非常适合自个儿在家操作，适合全家人的使用。其实咱们说糖尿病也好，其他的慢性疾病也罢，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说这个病有多难治，而是咱们治病的方向出了问题了。如果你总想着控制指标，那么最好的结果是不是也就是那些所谓的指标你基本上能够把它控制在正常范围了而已呀。那如果咱们从生物疗法，从细胞层面去治疗疾病，那大家都知道，人它是由细胞构成的。你损伤老化的细胞，现在都健康了，你这个人是不是也就健康了呢？那咱们所谓的这个指标，是不是它也就正常了呢？所以说，在治病上，你方向不对，你的努力就是白费。 没错，那也希望呢，通过生物疗法，不仅让糖尿病的患者朋友指标恢复正常，糖尿病的并发症减少，而且身体上带来的一系列伤害呢，都能够有所减轻。包括呢，很多老慢病的患者，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通过生物疗法获得健康的好身体。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别补充通知。从9月22日至27日，活动将延续6天，每天每地仅限30台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进行免费配赠，活动政策不变。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骨参脐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一台。咨询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特别提醒， 仙骨参奇口服液及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从未授权网络销售渠道，请您参与活动购买，谨防上当，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 啊，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我是齐齐哈尔的。 啊，齐齐哈尔，向我汇报什么情况啊？您说说。 汇报那个免费做了10次啊。 啊。 收到效果了。 啊，收到效果了。嗯。 啊，我主要是做胃。 啊，主要是胃病，多大年纪了？ 哎，我这胃挺严重的。 啊啊。 啊，有40多年的胃了。 40多年的胃啊，老胃病 我这胃这个长胃溃疡。反酸。 啊。 完了，我这回参加你这个活动了。 嗯嗯。 啊，效果就是继续坐着在家。 嗯。 啊，这坐着挺好的。 啊，坐着挺好。啊。 嗯、啊。那个啥，我现在把这个胃病做完了，我再做这个，脑梗啥的，偏头疼都有。 啊，你还有脑梗，还有偏头疼，那你的问题不老少 啊。腰肌劳损也有。 腰肌劳损，嗯嗯。 嗯、 啊。啊，那你这个什么感觉呢？是哪些方面当时觉得好？ 哎，这14两方面，哎，做感觉特别舒服。 啊， 啊，完了，我做了，我这胃有点见好了。 胃开始见好了，嗯。 啊，开始不是那么太难受了。 啊啊， 啊，这个胃病啊， 啊， 关键是做这个胃病 啊， 得做多长时间的？ 胃病的修复啊，你要是说30-40年的老胃病，咱们说。这个这次活动我跟大伙儿说的就是180天、 啊、 他体内的所有的细胞得到了修复，完成了一次更新。所以您正常的，如果说您能坚持每天做一次，坚持做，哎，坚持做的话，那您身上的病症都会好。其实呢，在您家里，您就不是说今天光做胃了，就是今天这个胃做了，把其他的病可以同步换一个穴位再做。啊， 也可以做。 可以做，就是说你做一个地儿就是20分钟，你做完这个地儿了，你换一个地儿再做，那这个效果就更好。把你的就是说这个腰腿疼啊啊，或者是脑梗啊，这个问题都可以同步做。啊，同步做，任何的不清楚的穴位找不着的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就是咱们上班时间你随时打电话，所以这个很方便啊，很方便，相当于咱们在巴马养生半年，然后全家人都能用， 都能受益了， 哎，都能受益。使用呢一般来说10多年到20年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真的非常好。你哪儿不舒服你就跟哪儿贴一贴，你说我腰酸了，后腰眼摁一摁，哪个地方酸，两个电极片往哪一贴，主机一开，主机一开，你抱着也行，你这脚丫子踩在上面也行，啊，顺便弄一杯子水，放在这个主机上，咕嘟咕嘟，哎呦，把这个巴马的水也给喝上了， 可不是呗， 是不是？你咋整都可以啊，用个10来年20年，基本不成问题啊。 嗯， 但是呢，有一个就是人老了以后。细胞没有能量了，它衰老了，所以呢，咱们这个生物制剂要配合着使用，给细胞补充一些能量，好的更快。 哎， 嗯， 谢谢主任老 啊，不用谢，不用谢。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哎，好好。 哎，好，再见。 谢谢啊、 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呐， 我是杨叫杨志明。 啊啊，杨了。 我岁数不大，有虚症。 哦。 我还通过这个。这个做的这个、我的收效太大了， 收效太大。 我说一说，这个，我做了以后，我这个尿频尿急去一半， 去一半， 原来我原来一晚上六颗， 哎呀， 结果怎么样呢？通过做这个以后，我就剩三颗了。 哎呦， 这这个情况，我觉得我太满意了， 太满意了。 因为我这个，我这个岁数大，我这个病没有，也不患儿不聋，没有高血压，没有心脏病，没有糖尿病。但是这个情况，就怀疑，就说我这个肾呢，就是有毛病了。 啊，肾。 结果呢，既然有症呢，我这个肾呢，通过这个肾解决问题了。我这个腿啊，右腿一直啊，类风湿。原来年轻的时候动的，就这个通过这个我的这个肾这个结果最后我这个腿呢脚脖子有点发现就是有点脚的通路似的我这个这个腿呢有点收效了 有点收效 了，由于我这个肾的好一些带动其他的病也出来了就是我的收效我说的我通过这个，我直接的钢块定下的预脚，我定下的这个买的钱水，我就是陪着那钱钢块给我倒进去。哎呀，今天我和你说这个话呢，可能有点多，我也不啰嗦。老伴是夜天的时候，他就睡不了觉了，吃不了饭了。但是通过这做完了以后，能吃成肚了。 哎呦， 这老伴说，这个还有这么的效果， 还有这么一个效果。 就这个我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你太忙了，我叫你太累了。 您刚才跟我说您多大年纪？ 九十整， 九十整。 1929年是十二的。 哎，属蛇的，要做大寿啊！ 对， 那我就跟您说一说您这回呢，关键的问题呢是一个那个前列腺的问题啊。 对， 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呢，对于咱们老同志来讲是一个大问题。你要是说人年纪大了，细胞老化以后，您这个前列腺呢？他这个尿呢尿不出来，尿储留也好，尿频也好，尿滴沥也好，尿失禁也好，他都跟这个前列腺有关系，所以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它既属于你肾的问题，它又属于你前列腺本身有炎症。但是呢，前列腺这个男性这个病啊，很多的药物你用抗生素抗菌素它就进不去那个脂质包膜，所以很多我们老同志为这个看几年都看不好。但是我们上巴马那儿，男性老年人没有说为这个尿愁的，琢磨来琢磨去还是那个地方的地磁远红外还有那儿的水造就了这些地方的人他不得病他长寿。所以您用了后的效果就特别明显呢，您就相当于你目前就是把巴马的那个环境带到了家里，你平时呢就是经常坐一坐，然后呢你要喝的那个水就搁在那个主机上头，你主机放平了就搁在上面，它有磁，你就相当于你这个水也喝到了巴马的这个水了。那这样一来，您的血管它不至于硬化，您今年90，咱说上哪儿去你都能玩啊，能吃能喝能睡能拉的，这个多少好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有收获，那我告诉你，180天之后你的收获会更大，你老伴儿的收获也会更大。你这个小便它不是往下滴了，它是有力了啊，有力了，一泡尿也不是说憋不住，也不是说待厕所里待半天，一般来讲你全身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好，主持人，注意身体，你应该注意身体啊！ 我会注意，我会注意啊！ 好 嘞， 谢谢你，好嘞， 好，再见，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 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 哎，你好，我徐桂英，你好。 哎，徐老师。 哎。 徐主任。 哎，你好。 亲爱的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哎。 我把我的病情告诉你一下。 啊啊，您说啊。 我是这个高血压。 啊。 脑萎缩。 嗯。 还有这个颈椎增生。 颈椎，嗯嗯。 啊，颈椎中松，光学不准。 嗯， 我这个头晕头蒙。 嗯， 还有这个就是迷糊。 啊，还有个迷糊。嗯嗯。 啊，以后我这个夜色把它睁不起来。 嗯嗯。 我还有腿关节增生。 嗯。 还有这个骨质疏松。 嗯，还有骨质疏松。嗯。 好、啊。我就是一天头晕的我起不来 啊， 我就在床上睡了二点了、 啊、 我也下不了楼了。 我问一下，我问一下，这血压多高啊？ 我血压倒是现在也不咋高，有时候交际挤的时候啊160，现在就是130左右。 嗯，低压呢？ 啊，低压70左右。 啊，低压70，高压130啊。 啊， 嗯，相差60，嗯，在服用降压药吗？ 用的一片儿。 啊，用的一片儿，啊 啊。 那你这个脖子疼啊、腿疼啊，这些用什么药啊？ 我这个脖子也不疼，就是供血不足。 啊，你刚才说颈椎，颈椎供血不足。 我啥也不用，就用这一片儿这个。 啊，那你光是这么个治疗不行啊啊！大小便情况怎么样啊？ 我大小便不好、 嗯、 我是大便老稀， 大便 三天两头拉稀 啊，三天两头拉稀。嗯嗯 啊， 嗯， 小便了是小便不老多少一点点，光想上茅房 啊，光想上茅房，小便尿一点点 啊 啊, 啊。平时咳不咳嗽啊？ 咳嗽，我这几天就咳嗽，平常不咳嗽。 啊， 这几天咳嗽的厉害了，还是痰下不来，上来了就是个白沫沫、 啊。但是你也没吃药，你就吃一片降压药，其他药都没吃，对不对？ 啊，我是在嗓子痒痒的不行了，命个甘草片。 嗯嗯嗯，光这么治疗也不行啊啊！ 我现在就是听见这个，我想求求你 啊，因为您这个情况，刚才我问了一下您啊，一个血压的问题。啊，因为吃着降压药，所以血压呢，貌似它是比较好的，啊，只有70的130，但是您这个血压之前也到过160，啊，您这个血压已经是属于高危血压了，再加上颈椎有骨质增生，那么颈源性的这个高血压也可能啊，颈椎哪个地方这个神经啊卡着了或者怎么样了，血压也会高。你现在这个脑供血不足已经导致脑萎缩了，那么记忆力下降，脑细胞出现了问题了，腿疼的，这是咱们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包括你骨质疏松、 关节增生、 啊、其实啊，您这个问题啊，虽然没有疼，但是您的整个脊柱它已经出现问题了啊，已经有问题了。老年人呢，骨质疏松的话就不是一个地方，全身的骨头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哦，我现在腿可软了，软的就不、 啊、 就走路就是慢慢的扶住墙。 所以啊，咱们这些老人，咱跟八马的老人相比，咱跟他比起来，这个来去就太大了。八马的老人80-90岁还在外头干活呢，啊，吃饭能吃一大碗， 啊、 能吃肉，能喝酒， 那个磁场好 啊，对呀、 啊。 所以我为什么说现在给大家一个、 啊、辛苦了。徐主任，你辛苦了，你这么研究出这个，给群众都送上这个。 对呀、啊，就是相当于，您虽然出不了门，您把这拿在身边，相当于你到八马去。 是啊呀，徐主任，我就是发愁，我有几个钱都走了弯路了，也没有定事儿。我住了2回医院，就是输液了，也不定事儿。 哎呀，徐主任，我求求你，我该咋办了？ 这个啊，如果咱们老年朋友能把它拿到家，那么配生物制剂，一段时间内，就您身上的这个疼痛啊，您这个走路啊，您这个颈椎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血压呀，逐渐的它都会好起来，人的整个精神状态也会好起来，啊，腿脚它会有力，知道不？腿脚会有力。 啊、我腿一点力也没有，我可短了。 啊、对呀、啊，所以我跟你讲呢，您这个得治疗啊。而且这个方案呢，对于咱们老同志来讲， 这个挺好的。 对呀、啊，你身上的这些个病，不管是上头的病、下头的病、肠胃的病，还是脑萎缩这个病，还是血压，还是颈椎，您用它去做一做，您会感觉到不一样的效果。 太谢谢你了，嗯、 不用谢，不用谢。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身体健康， 那我们就 全家幸福，永远健康。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啊，谢谢啊！ 哎，不用谢， 谢谢 不用谢，再见啊！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啊、哦，徐主任， 哎，你好， 辛苦了 啊，不辛苦、哦，你有什么问题？咱们抓紧时间啊。 我就啊、嗯，我就是这个眼睛玻璃体混浊，看不见， 啊、玻璃 糖尿病引起的 啊，糖尿病引发的，那要当心了、 哎， 因为严重的话会引起网脱。 哎，就我就是担心 啊， 这个糖尿病、高血压、都有，我困扰了。几年了，3-4年了、 啊， 我就是想通过你的看看能给我们看好、嗯、看不好。 啊，在用的过程当中，你第一次用的话，如果针对高血压的话，血压可以下降。 嗯，我 然后 每天听你的广播的，每天听的。 啊， 我是你的忠实群众。 啊， 现在只一年了。 啊，那个血糖也能下降。因为这个方案呢，它是模仿了一个巴马的一个养生环境。 我就是怕担心，我已经上了几百次当了， 嗯， 把这个眼睛始终没有吃得好。这一次听到你的广播，我就有兴趣了，我说有希望了， 嗯， 我说有希望了，我就是不放心，再跟你通一个电话 啊。那你通过把你的细胞修复一下，给你细胞呢补充能量，而且这个你哪里不舒服，你就坐哪里。就做哪里？ 我们这个糖尿病做什么地方啊？ 糖尿病呢，可以做三阴交。 哦，我不懂。 有、嗯、你这个拿到书以后，它里边有一本彩色的那个书， 哦、 人体的彩色的书、 哦， 然后你一看就知道了。 啊、哦、啊、哦！这个我这个眼睛可是能看得见了，我现在50公分相距就看不见了。 首先眼睛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眼睛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和高血压的并发症，主要是血糖的问题，因为你这个血糖高了以后把血管堵了，眼底的血管是很细的，对不对？那么你如果说你吃药也好，你胰岛素也好，或者是你做生物疗法也好，当你的血糖稳定下来的时候，它就不会继续的对你眼底的血管进行损伤，那它不继续损伤你的眼底的血管了，而且呢，你这个血管的这个内径、内皮细胞都修复好了，那自然你的视力在现有的基础上，首先是稳定，不下降。 就是你在我们平民不幸简单排忧，我表示感谢啊！ 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您用它去做一做，您会感觉到不一样的效果。 啊，谢谢你啊！不 用 谢， 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 紧得不得了。 没事儿，没事儿、 啊。 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房里来啊啊，再见。 哎，好，再见。哎， 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别补充通知：从9月22日至27日，活动将延续6天，每天每地仅限30台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进行免费配赠，活动政策不变。